五斤呢、啊， 五斤羊肉。 哎呦， 一只肥母鸡，一斤栗子。 好， 这叫砂锅炖牛肉，黄焖栗子鸡， 太棒了。 倒点螺丝转饼，滋着吃还解闷。 对对对， 吃完喝点咖啡，去去油腻。 行， 炖牛肉， 炖牛肉， 栗子鸡。 好， 我家养个老母鸡。 哦，还现宰， 这么大个。 哎呦呦， 嗯，挺肥的。 好， 就是老点 老点 老点没关系，今晚上宰。炖它半宿，消息能烂。 老点儿，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？ 养几年了 啊？ 哎呀，啊，据我姥姥说呀，你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 啊。 要论起来，我得管它叫姨。 嘿， 因为请您吃饭，我这亲戚不要了。 啊，别别别，别去，别去，这亲戚您留住了。跟我不值当的，您留住了。 那这个鸡， 鸡咱不吃鸡了，行吗？ 啊， 咱就炖肉烙饼。 炖肉烙饼 怎么样？ 炖肉烙饼，我是不是得坐车走？ 别惦着，没你事儿，啊， 那就这么着吧。 他又改炖肉了。 哎，我说黄老师，要不 咱甭 吃 炖肉了？哎，我就知道是这句吧。这炖肉又怎么了？ 这肉它不烂。 啊，是你不炖它烂不了。 我得明儿早起现买肉吧， 啊， 买鲜粮，火攻不上，万一到晌午头肉不熟，您去了给您吃什么？ 那怎么办呢？ 干脆吃窝头吧。 行吧，什么您呢？ 窝头， 窝头啊， 啊， 回见吧。啊，还吃窝头？从小我那窝头都吃伤了。 吃过窝头？ 我太吃过了，吃了十好几年呢。 你说说你们家那窝头什么模样的？ 还什么模样？窝头嘛，上头一个尖儿，一个窟窿。 你看你看，亏了问问 啊， 跟我们家那窝头就不一样。 怎么不一样？ 我们那底下一尖，上头一窟窿。 哦，他给翻个了。 再说这面也不一样。 怎么不一样啊？ 你这窝头什么面呢？ 棒子面啊。 我这玉米面呢？ 这不还一样吗？ 不光玉米面， 还有什么？ 江米面、黄米面、绿豆面、栗子面、红糖、白糖、青丝、红丝、杏仁、瓜子仁、核桃仁、青梅、橘饼、圆肉、瓜条、大单的鸡子一发，英名叫窝头， 实际是 这叫福地大槽糕。 嘿， 你有多少钱，你也没地儿买去， 还真是的。 什么话，咱俩明儿再见吧。 哎，行， 就这么定了。 回见， 回 见， 回 见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把钱给我掏出来。 什么钱？ 什么钱？我桌上这20块钱哪儿去了？ 没看见，拿风刮那边去了。 什么刮那边去了？什么刮那边去了？在你兜里了。 我在我兜里。 我看见你装起来的。 没装，装那干嘛？ 你别来这套！我告诉你，你给我掏出来，咱可没事儿。 怎么了？ 你要不掏出来，门口有警察，咱可喊警察。 就这么点小事，值当麻烦警察？ 你掏不掏？ 值当。 你掏不掏？掏出来的没事， 给你行吗？ 你这掏出来，你真是 完了，没有 了，这不给得五毛的。这是五毛的，不行， 再来一封， 再办两封，甭对付啊！我要我这2张10块的 钱狠子，没见过钱， 什么话？ 你先给我。 你掏着，你掏着，你先把这掏出来，先把这掏出来。 是你那两张吗？这是号，对吗？ 也甭废话。 看着听着两位艺术家呀，在台上啊，为这2块钱就跟孩子似的在这掰扯，真是啊，这个角色已经演活了，演员是真的进入到了角色，进入到了人物当中去，才能够有这样活灵活现的呈现，这也是相声艺术的魅力之所在。第一时段的时间的关系，这段报菜名我们只能先欣赏到这里了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，继续欣赏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们的精彩表演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，是那狂乱的风。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等黎明

哎，有时间吗？ 啊，找您。 有时间到我那去。 啊啊，好。 给你辅导辅导。 好好好， 好， 我有时间上您那去。 哎， 还得求您多指教。 哎，这我爱听 啊，爱听。 指教，对，我应当好好孝敬教训你。 有话， 哎，让我指教指教嘛，这是对的。 哎， 我很喜欢这样的。啊，我可以帮助你。你啊，算我徒弟。来，你算，我没收徒弟啊。你要我长大个没人拜，我没徒弟，你算徒弟行吗？哎，我你扣我 啊， 你扣我行吗？ 我扣你 啊， 我揍你！什么叫扣你？ 叩头啊，叩头拜师啊！来来，算我徒弟算。哎，来说， 哪儿的事跑这压徒弟来了？你看看， 没徒弟 啊？ 你没徒弟啊？ 你拜我， 你先别忙。你教徒弟，我拜你为老师，我跟你学什么？你有什么学问？ 我学什么呀？ 学啊， 学什么？ 你看看 啊，我看看， 学 什么？ 什么都行啊， 学 你需要的吧？ 啊， 我需要的多了。 你学什么？ 天文地理， 哎， 数学， 哎， 化学， 哎， 物理化， 啊，这都学。 哎，历史， 哎， 学，古典文学，诗词歌赋 啊， 说学逗唱 啊， 音乐舞蹈， 哎。 煎炒烹炸焖炖溜啊，逢喜相作 啊， 看孩子做饭， 这叫什么学问呢？你说 呀，你呀 啊， 学问呢？ 啊，学问，我上您那学看孩子做饭， 免答人情皆学问嘛，生活知识嘛。 哦， 你需要学什么？ 哎， 你找我吧。 啊， 没有不知道的。 你呀， 哎，认字多，知事多 啊 啊，别的没有，知事多点， 知道事儿多。 哎， 知道事儿多， 知事儿多点。 哎， 你就管我叫马大学问。 马大学问， 哎，我走街上一看，哎，马大学问的， 哦， 马大学问，我操， 外号活字典， 活字典， 我给人家给送外号， 怎么个活字典？ 活字典， 你要不认字，你找我， 找你干嘛？ 告诉你啊，念什么？ 不认字， 告诉你给念什么？甭查字典。 哎呦，有我就活字， 你提笔忘字，不会写，找我，告诉你怎么写。 哎呀，有学问。 哎， 那您一定看的速度。 哎，对了， 是吧？ 对了， 哎，有学问， 这肚子没别的，念的书太多了。 嗯， 啊，听点， 这 听听点， 念的书， 这里没别的， 什么呀？这里 都书 啊， 都书。 哎， 你看看，都看出来了。你摸，你摸吧， 摸 摸 摸， 使劲。 哎呀，摸什么呀？ 摸呀， 好，跟搓板一样啊，这。 啊， 怎么？ 一个棱一个棱的， 这叫一棱是吧？ 啊， 一本一本的， 一本一本的， 哎， 就这么个手， 个手啊，精装的， 精装的， 哎， 嘿嘿，我摸不出来，你 摸呀，看呢， 啊， 看什么？ 看这意思呢？ 啊，看这不就这模样了吗？ 学问呢？ 啊，学问， 听呢？ 听， 听着也听不出来， 怎么听不出来啊？你听这意思呢？ 什么呀？言谈文雅，举止大方，未雨先笑，待客煎药。 哦， 药铺，药铺，还待客煎药？ 谁叫别药铺？ 你说的待客煎药， 这句没有用，这是个配句。 哎，没听说过，谁说话还有配句，有衬句？ 你不懂语法，语法修辞不主语谓语呀？ 啊， 你呀、啊，你好好，你跟我待长，你就知道了。 哦，知道。 我这点学问呢， 哎， 嘿嘿， 嗯， 咱说膀子力的啊， 哎哎， 我、 哎、 呀， 等， 膀子力的， 嗯， 嘿嘿，就冲您这词汇，您就不像有学问人。 那大学毕业坐在一块儿，咱说膀子力的啊， 有这句话吗？ 我跟你转文，我用得着吗？我跟你转文，我用得着吗？我 跟你可不就这个吗？我这大学毕业。 你啊， 我这不前些天不是南开大学找我吗？ 找你干嘛？ 让我讲那个鸦片战争的那一段，近近代史，就道光年鸦片战争，让我讲，让我当那个副教授 啊， 很勤 副教授 啊， 好啊， 好什么呀？我一听我就火了 啊， 教授你还来副教，还加副的 啊？ 这是，我连理他都没理他， 是吧？ 你竟然副教授 啊！ 我加大衣，我就加皮大衣，我走啊！ 啊！什么皮大衣？ 嗯， 这么热天你还加皮大衣？ 我没有别的，我就一皮大衣。 呵，